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小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估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估。 领性餐就领性餐就为咗饮酒啊！ 领性餐饮酒，头先讲咗大龙都未讲到你嘅专长啊！头先你只系轻轻提过你，即系中意意大利酒就因为有支沙斯卡尼，就系一支。其实嗰支酒就啲国际性葡萄啦，叫做就唔系真系完全系意大利嘅原生葡萄， 完全唔系意大利添， 完全唔系意大利添。咁但系即系嗱，嗰支开始吸引你饮，但系到你真系接触意大利其他品种嘅时候，你啲意大利即系原生品种葡萄多到你基本上你数十样之都数唔到噶啦嘛，我唔记得噶啦已经系。又点样会觉得系品种味道吸引你，定系佢本身文化历史嗰啲嘢咧？ 其实主要都系文化历史啦。咁啊，品種味道咧都有少少嘅影響嘅。咁因為葡萄酒咧，我自己嘅初戀就係博多啦。因為始終嗰陣時最早接觸得最多都係博多啦。咁嗰陣時博多又唔係叫貴，就算你係 first growth 嘅，都講緊幾百蚊一支嘅啫。咁嗰陣時我都一個禮拜起碼都要飲一次 Lafite 嘅。咁啊，即係咁樣嘅情況下，就接觸好多好多博多。咁啊，後來嘅時候，即係沙斯卡爾，因為佢其實都係博多 blend 啦，都係博多個風格。我點解我會感覺得哇勁咧？係因為我開頭我唔諗住咧，你喺意大利，你養一個博多風格，你都可以做到真係人哋咁樣嘅。 真 係 可以去到人哋一級酒。 係啊，但係嗰陣時講緊嗰支沙斯卡爾賣緊120蚊啫嘛，係嘛？咁你其實係平咗幾倍嘅。咁啊，你咁樣都可以做到佢咁樣嘅 quality。咁所以我就覺得啊，真係應該要。擺多啲時間， 我啱講起嗰啲沙斯卡爾，而家嘅價錢大概1000蚊到啦，有平有貴，總之係 around 1000左右啦。 新年份1000鬆啲 啦，咁就十倍價錢啦。咁當然呢個就係佢出咗， 但 係 佢真係咁多年都冇乜點樣加過， 冇點加過，係啊，呢個即係初初有十零年前飲酒有1000零蚊，而家有1000零蚊。 因為佢有個好處就係因為咧，佢哋當時沙斯卡爾，因為嗰個酒莊。本身佢做啲酒咧就唔係諗住賣嘅，自己飲嘅啫。嚇，後期咧 試驗性質啊， 係啊， 咁刁轉 啊，係啊，因為佢嗰個莊主就係啲貴族嚟嘅，好有錢嘅。咁佢因為咧係佢養馬嘅，咁養馬就識咗拉菲特又係養馬噶嘛，咁識咗拉菲特個莊主，咁啊飲過人哋啲酒，覺得你酒真係好飲。但係其實我覺得我都可以做到嘅，咁然之後佢就自己走翻去意大利嗰度做啊。 當時要將啲國際嘅葡萄，譬如 Cabernet Sauvignon、Merlot 咁，要喺本身一個咁歷史悠久嘅地區，將啲酒要好大勇氣。係， 同埋因為佢嗰陣時，因為唔可以入到佢哋任何嘅地區監管法例嘅區，冇 DOC 冇 DOCG， 所以佢只不過係 Table Wine 最低級， 即係冇一啲認證。 Table Wine 咧，你就反而咧係好 flexible 喎，你個葡萄園你幾大得嘅喎？我今年我讓1000支。我出年我可以做100000支喎，你只要有地就得噶咯。但系如果你 DOC 就唔得嘅，佢有限制嘅。咁變咗佢反而佢彈性好大咯。後期因為佢其實新西加爾個葡萄園係擴大咗好多好多，所以佢個價錢佢唔需要加，都係 keep 翻咁上下價錢，佢一樣 係 做。 即係佢諗嘅嘢就係出多啲，就唔係賣貴啲。 但你行去其他意大利，意大利都幾大啦，唔同嘅產區啦。你行去其他產區嘅時候，佢個吸引程度係咪好似新西加爾咁樣？ 其實沙斯卡爾吸引我是因為佢嗰個 有啲類比， 我中意佢個反叛嘅性格， 即係啲類比有時飲開博多嘅。 呢個味道是其中一樣啦，另外一樣就係佢個背後嘅意義啦，佢個反叛嘅意義啦。咁我 rock 友嚟噶嘛，好中意 rock and roll 嘅。咁我覺得咧，沙斯卡爾其實好 rock 嘅， 因為它是反了當時意大利一個很僵化的葡萄酒監管法例、 嗯、 因為那時候它一定規定你一定用這個方法來釀，一定用這些葡萄品種，你不可以用法國的葡萄品種，你一定要用意大利的葡萄品種、嗯、它不是，它不理你，我做咯，你不給我玩，我就自己就當最低級的 table wine 買咯、嗯、這樣。那我覺得它這件事是厲害的，這個 concept 是很厲害的。之後當然它也影響了很多其他酒莊開始跟著這樣做的， 因為這樣可以 bypass 了那個法例，沒錯，完全 bypass 了政策， 直情那個法例要改，因為他們要改， 被他衝擊了。現 在全意大利唯一一間酒莊有自己的 DOC 就是薩斯加爾，其他他們是給一個地區的，給一間酒莊只是得他一間酒莊而已、 嗯、 是的。所以這個他是很厲害，他是直情可以改變到世界、嗯、改變到葡萄酒世界、 yeah, yeah, yeah. 我覺得他這個酒是很有代表性。 薩斯加爾的地區就在 Toscany 可能我們沒有地圖 看，或者 Toscana 意大利文就是 Toscana。 Toscana 其實他本身的葡萄品種都不少的，就是紅葡萄也好 都有幾種葡萄品種、嗯、當然最多人就講到 Sangiovese 啦，是啦 是啦。但是 Sangiovese 你初初喝 Sangiovese 喝 Chianti 的時候，喂，印象很差的嘛，即是那個年代、啊、這個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不是這個地圖，這個地圖是 這個都不是 的，這 個是這個 是我們隔離 的區，這個我們介紹這些酒，如果喝了一些酒的時候，那個區來的， 是的。這個是一個 不用出處，這個可以不用出處， 是 的。那我們即是你嗰時飲 Chianti， 基本上你可能會覺得係好寡啊、好酸咁樣咯。咁但係你重新認識 Sangiovese 係咩情況，會覺得佢哇？咦，唔係我都有啲可塑性，你諗下。 係第一次飲到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咯。 嗯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嗰一個區啦，個區裏邊其實都係用緊 Sangiovese 即係釀嘅酒啦。 個區就係 Montalcino。 Montalcino 啦， 係啦 ，Brunello 咧就係佢個葡萄品種個名，咁、嗯、所以佢叫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就即係咧喺 Montalcino 做嘅 Brunello 嘅酒。嗯， 這個、就算喺意大利裏邊咧，一種葡萄都可以有幾個名。 係啦，係啦，係啦， 煩到你暈。 所以咧，其實咧，真正你如果想去開始，explore 意大利酒咧，就唔好着眼於佢個葡萄品種啊！如果唔係咧，你真係自己捉蟲嘅啫。你 首先 你會有好大嘅挫折感嘅。咁啊，開頭嘅時候，我覺得唔需要去諗佢嗰個葡萄品種啦，因為反正佢唔係話好多個區用100% 嘅單一葡萄品種嘅，好多都係 blend 嘅。 認佢區，認佢區嘅名係點樣咧？ 個區為主啦，最緊要就係你首先知道佢區啦。咁你亦都要了解嗰個區當地嘅氣候啦。一些文化飲食文化啦，咁、你就容易啲去記得那個葡萄、個品種是咩風格咯。譬如好似我哋而家飲緊呢一支咧 ，Spagola 咧係 Emilia Romagna 嘅獨有嘅、 嗯。頭先啱啱出咗嗰個葡萄就係、是、出咗個地圖就係呢啲酒嘅產區啦。係 啦， 呢、這個就相當大嘅喎、 哦。係啦，呢、這個產區咧其實咧佢叫做 Emilia Romagna 啦，咁其實咧係有兩個區，即係見你。看到兩個字其實是兩個區合併在一起的、 嗯、 東邊那邊就是 Romania， 而西邊那邊就是 Emilia， 包括你見到譬如 Parma， Parma 就是我們 帕爾馬 很熟悉的啦，除了足球就是 火腿 芝士和火腿啦，沒錯啦，這個很出名的啦。 我們有個圖是好像是那些食品 的地圖來用食品來分類每一個區都有它自己本身 的食品，因為 Emilia Romagna 就是屬於意大利的美食之都，真的最好最好的美食都是在這個區裡面、 哦、我看到這個圖上很多都是火腿的芝士火腿， 沒錯啦，我們現在講緊最出名的意大利三種食材，包括有Parmigiano Reggiano 芝士啦，即係所謂嘅 Parmesan cheese 啦，就係喺呢度生產嘅啦。Parma ham 啦，巴馬火腿亦都喺呢度啦，同埋另外一種好出名嘅就 Modena 嘅酒醋啊， 酒醋 係啦，同埋呢個葡萄醋都係喺呢度做。 所以我哋有啲人就叫做香脂醋啦，有啲係嘛咁譯法。 咩叫做香脂？ 香脂醋佢覺得係一套好結嘅醋。 嗯， 咁佢叫做香脂醋，咁佢其實就係 咁樣譯就嗱，如果咁樣譯就錯喎，因為咧係啦，因為咧爆三蜜嗰個爆包神咧嘅意思就真係嗰啲咁樣嘅好似樹枝咁樣係結疊疊嘅，但其實佢呢個結疊疊並唔係加咗任何嘅包神類嘅，佢嘅爆三蜜係意思即係佢係結咁解嘅啫，係嗰個 texture。而不是他真的这样做的，他那个做法其实很简单的，他就不是酒来的，他是葡萄汁榨汁之后，好像你去酿酒他就不拿来酿酒，他就拿了这些葡萄汁就拿来煮，煮完之后呢 condense 即是 reduce 了变成结蹄蹄，然后就这样放在他的牛到他变酸变醋、 okay. 就是这样做。咁所以要用好长好长嘅时间，最少十二年， 最少十二年， 十二年先勾到佢变酸， 系啊，勾到佢变咗呢个结蹄蹄嘅醋。咁啊，其实呢个又系当地相当之即系 呢个醋应该有价噶，即系如果你要 贵噶， 你要即系譬如大家去个City Super 咁，见到有啲25年、30年 yes, 几千蚊一， 冇错， 几千蚊100ml 啫嘛，好细支啊， 咁贵嘅嘢要嚟做乜？ 佢而家有啲最高级佢嘅金盖嗰啲就50。年咯，咁啊咁大支都要8000蚊咁樣。 有個台灣嘅朋友就， 但係你用一滴已經夠 食蚵仔面線啊， 真係用一滴就夠 嘅。食蚵仔面線 好釘嘅， 係啊，好 面線啊， 係咯， 食面係啊， 係啊，佢係咩味都有曬喺裏邊嘅，甜酸苦誒冇苦啦，冇少少鹹啦，酸酸地甜甜地。 c o n d e n s 會鹹啦，係啦， 我係食雪糕， 係啊。雪糕是最正 的，雲尼拉雪糕 是雲尼拉雪糕是最好的一個配搭啦。另外譬如你吃火腿或者芝士呢，都可以加一滴下去， okay. 即刻個味不同了，調起了個味， 但那滴都幾十元的了，應該 是的，不止了，我看你是那個很小的 dropper 很小的 dropper。 這個區域都是很多米芝蓮星餐廳的所在地啦，剛剛上年選了世界最佳餐廳，即是他每年都會選世界最佳五十間餐廳，第一就是在那裡，就是 Montedan 那個區域裡面。 酒呢，酒在這個這麼大 的區域應該都很多元化， 多元化，剛才我說過東邊就是 Romania， 西邊就是 Armenia， 這兩個區其實已經是完全不同的了。在東邊 Romania 呢就主要是做紅酒的，都是 Central Base 的，而這個西邊呢就沒有什麼 Central Base 的，它主要做白酒，如果做紅酒呢都是做 Sparkling 的，譬如 Lambrusco 的紅酒， 是啊， Lambrusco 是一個他們當地最重要的一個葡萄酒。 Lambrusco 就在香港或者 我估可能是在國際都是都覺得是一種比較低價 的酒來，或者是 Party Wine 啦，我叫 Party Wine 好不好喝呢，其實第一件事 其實我都挺 好喝的，很 好喝的，很 好 喝 的，好喝的， 滑粉刺先， 其實都有 很多 style 的，有甜有不甜，其實本來是做不甜， 本來是不甜的 OK， 但因為當 時要滑汁來試一下， 在幾十年前因為有一個人帶了一些甜的 Lambrusco 去美國那裡賣，結果呢爆到七彩，咁就變成一個潮流 啊！咁啊又貴。 如果你去到，譬如你去到美國，你去加州，你任何入去任何一間餐廳個 wine list 一定有 Lambrusco 喺度。 居然係咁。 係啊，因為咧佢係好少數紅酒好容易配到海鮮嘅，因為佢好低單。 咁啊係。 亦都係個果味好重嘅，咁佢可以配到海鮮嘅。咁你去到三藩市啊嗰啲咁樣嘅海鮮餐廳，全部都有 Lambrusco， 個個都喺度飲緊嘅，好開心嘅。咁但係咧嗰啲都係帶少少甜味嘅，因為佢哋。開頭的時候認識 Lambrusco 就是甜， 就是要等甜 的。其實 Lambrusco 咧就唔一定係甜嘅，唔一定係甜嘅。 佢好多都 好多都佢係未甜嘅，特登加咗糖嚟。 其實有幾個 style， 幾個 style。 即係加糖又有。 佢唔係加糖，唔係加糖嘅，佢係用一啲方法控制佢唔好發酵曬所有嘅糖分， 即係 留翻一啲糖分喺。 即係完全即係唔同 boot 酒嘅 motivation 係為咗。 係啦，係啦，係啦。佢哋另外一個做法咯，就係因為其實。可能大家而家飲慣呢啲 dry style 嘅，好似譬如呢啲 dry style 嘅酒咧，你會覺得葡萄酒其實都係 dry， 都係比較大酸， 唔 係好甜 啦。呢、這個唔算。 但係其實以前嘅葡萄酒全部都係甜嘅，所有嘅葡萄酒都係甜嘅。 係咩？ 係啊，係後期一係甜一係鹹，因為譬如好似意大利最早期古代嗰啲酒咧係加海水落去嘅，你要佢鹹咧加啲海水落去，你要甜咧就加啲糖落去。 我的確係見識嗰啲酒一飲。是真的過去鹹鹹地， 以前就一係就鹹，一係就甜， 唔一定係 係冇酸嘅葡萄酒嘅。係近年我哋覺得唔應該飲咁多甜嘅嘢，應該唔好吸收咁多糖分，咁然之後慢慢啲甜酒先冇咁流行嘅啫。以前香檳甜到不得了，係啊，唔係好似而家嗰啲。 而家會飲唔飲得翻呢啲沙嘅？ 好少裝會出甜味嘅香檳。就算甜都是 demi sec 嘅啫，系啦，都去到 demi sec 嘅啫，好少，好少真系甜。所以近年你点解意大利嘅 prosecco 忽然间会咁流行？因为 prosecco 会比较多啲 extra dry 嘅，佢系比较带甜多啲嘅。 嗯， 咁啊变咗就好多人会想追翻一啲，你话啊，我想搵翻啲甜啲味道嘅酒。 系啊，你唔讲都唔知有啲咁嘅呢个 style 嘅变化。 系啊，咁所以你见到而家好多甜酒， 個流行程度真係相對好低嘅，譬如杯酒啊呢啲咁樣。 係啊，得我中意飲啫，得你中意飲啫嘛。 滯銷咯，根本係甜酒嘅滯銷。 我唔知幾恨買支有 vintage 嘅杯酒 嘅。Even 出名酒莊嘅 Sauternes 都 滯銷， 滯得好緊要， 好飲， 非常滯銷嘅。 點解唔跌啊？跌價可能啲數啲。 你發覺有個情況， 其實已經跌咗㗎啦，係 咩？ 係真係跌咗。 之前係我孤寒。 Sauternes 真係其實真係好抵買，你諗下佢幾難去做一 款酒。我好中意 Sauternes 嘅。 係啊，但 Sauternes 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啦。你近呢年。近呢幾年或者十年四年，唔出啦， 減產， 全部好多都出翻去嘅乾白酒。 係啊， 點解？因為揾唔到食啦。 係啊， 啲酒全部 始終你都要真係個市場係好緊要， 你都要出翻樣嘢，你有翻個現金流，現金流先搞掂，你咪搞唔掂。 始終你做生意都係市場主導㗎啦。 係， 就算唔係你嗰間酒莊，你點可以經營到幾百年？ 你可能去 tasting， 你會見多啲人飲甜酒，你去街邊人喝甜酒嘛？ 我都話得我哋。 系啊，半支都半支少你仲话开一支 喺度秒嘅喺度， 好多人都系咁样。 系得 你请佢饮，佢饮得好开心，你叫佢买佢就唔会买咯。 系啊，都系。呢个但系意大利都好多甜酒噶， 意大利好多甜酒，好多。佢哋譬如 Passito 啦，系好出名噶啦。咁啊，差唔多个区都会有出 Passito。 喺头先所讲嘅Emania、Romania 会唔会都有好多甜酒嘅？ 多。其实佢每个区都有。嗱，意大利好玩在系咩咧？如果你去到法国。你會好清晰嘅，香檳區就係出 sparkling wine，然之後博多、蘇丹嗰邊就出甜酒啦，然之後你其他嘅麥多或者右岸嗰邊，你就係出一啲比較 powerful 嘅紅酒啦。咁其實都好清晰嘅，你去到 Burgundy 就出啲好温柔嘅紅酒啦，或者啲Chardonnay 嘅白酒啦。咁其實你幾明白啊？佢點樣分布啊？但喺意大利咧，冇呢支歌仔唱，全部各自為政，因為以前。打仗噶嘛，我同隔篱嗰个区打紧仗喎，我冇可能喺隔篱嗰度入啲口一啲葡萄酒嚟饮噶嘛，嗰、那个系我敌人嚟噶， 所以每一区都所有类型嘅酒都 冇错啦，你每个区就要齐晒所有嘢啦，如果唔系你点算咧？你要饮甜酒嘅时候，你喂我冇喎，唔得噶嘛，你唔可以同第二人买，你要自己搞掂，所以每个区都各自为政，每一个区有齐晒所有嘅酒款嘅，所以呢个问题就系、是、咧，好玩在咧，你有齐晒，但系唔代表你做得样都精噶嘛。你可能你那個區做到好的白酒未必做到好的紅酒、 yep. 那你怎麼辦呢？所以我們作為一個消費者，你就要了解它當地的文化了， 即是說就是 有些區你不需要理它的啲紅酒、有些地區呢你那些白酒你不用理它的、那你就這樣去分咯，然後你就選一些、真的需要覺得比較突出一些 的酒款這樣。 意大利本身即係我哋成日聽到啦，即係意大利烈酒，大家可能成日聽個 Grappa 啫。咁其實佢都有版地威士忌有冇㗎？ 有， 都有， 都有，不過好少， 少見啲。 係啊， 咁如果佢哋飲烈酒飲咩咧？如果嗱Toscana 咁嘅 Grappa 咁， 都係 Grappa 嘅， 都係 Grappa， 係啊，主要都係 Grappa 嘅， 即係唔同葡萄做嘅 Grappa。 係啦，因為佢哋 Grappa 都可以分開好多好多種。而家越嚟越興嘅就係single varietal 嘅 grappa 咯， 咁就擺桶又唔擺桶嘅， 冇錯啦。咁啊，通常咧 兩升三升， 哇三升。 佢哋其實咧有兩種嘅，咁啊好少會係嗰啲兩升三升嘅，即係佢唔係用 pot still 嘅，通常用 column still 嘅。如果你見到啲好平嘅 grappa 咧，其實佢用 column still 嘅，咁所以你唔知佢幾多升，佢係不停升嘅。咁嗰啲就比較粗少少啦。咁如果你係嗰啲佢哋所謂 artisan 嘅，就係、是、少量嘅 batch 嘅，咁就係用啲 pot still 嘅。咁佢通常都係兩升， 兩升 係啦。咁啊，但係又睇翻咯，有啲譬如好似我咁，我中意飲 grappa， 我係中意佢嗰個香氣。咁但係如果你將佢 age 咗喺木桶度咧，那個香氣會冇咗。咁我就唔中意 age 咗嘅 grappa 嘅。 咁黃色啲 grappa 就唔中意。 係啦，唔好飲，唔好俾有色嘅 grappa 我，最好好似水咁樣嘅啫。 咁學意大利酒咁有啲咩 keywords 要記住？喂，你每一個區都自己有所有嘢齊曬喎，咁即係話基本上每一個區我都要識曬所有嘢。好烦 嗱，理论上咧，咁啊，当然你梗系识多啲就会好啲啦。但系亦都冇可能你识晒，然之后先开始去饮噶。如果唔系咁样嘅，个个都唔使饮噶。 系咯，有冇啲？ 咁我觉得咧，其实有几个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譬如好似 有冇地图 ？Tuscany 啦 ，Tuscany 啦， 系咯， 讲得 Tuscany， 因为佢点解好咧？因为佢个阳光好充沛，咁佢有少少类似。博多或者是甚至加州咁样系好阳光嘅。咁我哋头先讲咧 ，Emania Romania 咧，个 Romania 咧，其实 Emania Romania 嗰个区就系喺 Tuscany 嘅北边啊嘛。咁嗰度咧其实有个山嘅。咁 在这个山的南向南的呢就全部就是 Tuscany 的葡萄园的位置了。那你在北那里呢其实就是 Romania 的位置。咁你都知道啦，如果你喺個葡萄園係向南嘅話，你吸收多啲陽光， 成熟度高啲， 成熟度高啲，你無論你嘅酒精度啊、成熟度啊、果味啊，你都會豐富啲啦。但係如果你喺北邊，哇，梗係啲單寧會重啊，果味唔係好夠啊，可能酒精又唔係好夠啊，咁即係會有啲咁樣嘅缺點咯。咁、所以譬如你如果你飲 Romania 嘅 Sangiovese 同 Tuscany 嘅 Sangiovese 就完全兩樣唔同嘅嘢咧。雖然都係意大利，咁如果你有少少理解個地理咧，又會對你有幫助咯。咁你又會知道多啲，究竟我應該點樣去揀啲酒咁樣。咁如果我哋想飲啲簡單啲、輕鬆啲嘅，譬如好似呢一支咁樣，都係一支簡單輕鬆嘅酒。當然因為佢個葡萄品種係比較冷門少少啦。咁啊 ，Spagola 係一個冷門少少嘅葡萄品種啦，淨係 Emilia 先有嘅 ，Romania 都揾唔到噶啦。咁啊，咁樣變咗咧，佢係有佢嘅特色喺度。咁但係咧呢一種咧，其實都係你會飲到佢。即係 dry 得嚟，佢其實就帶少少甜味，亦都有啲花香啊、citrus 啊咁樣， 係啊， 好輕鬆嘅一個酒啦。 杯嗰個剩翻個味都好犀利啊！ 佢個香味咧就好重，嗰啲啤梨嘅香味，得佢係相當重嘅啤梨香味。但入口咧，即係你聞，你覺得好似誒都似幾熟嘅梨味，會覺得可能好甜，但係飲落去又唔係，咁啊都算 dry 嘅真係。 咁啊，其實你話要留意啲咩字咧？咁啊？真的冇咩字要留意嘅，因為好多都係多餘嘅。譬如佢呢個區呢、這個產區咧，個名字都係長到不得了啊，叫 Colli di Scandiano e di Canosa。即係其實呢啲都係兩個區嚟嘅，呢個係一個區啦 ，Scandiano 係一個區啦 ，Canosa 又另外一個區啦。咁啊 ，Colli 嘅意思就係即係山坡，即係呢兩個區嘅山。即係佢一定咧係山坡先至可以做呢款酒嘅，你平地係唔得嘅，因為意大利人嚟講，佢哋覺得平地咧係唔會做到好嘅葡萄酒嘅。譬如好似好流行嘅最近好流行嘅 Prosecco 啦 ，Prosecco 有兩個 level 嘅，一個係 DOCG 一個 DOC，DOCG 一定要係山坡，你先至可以做到 Prosecco 嘅 DOCG。Okay, okay. 如果你喺平地，你只可以做 DOC 嘅啫，平啲嘅。 呢款呢個葡萄啦，講翻呢個係叫Spagola。咁其實。其實我找了很久在香港，因為你講俾我聽呢個酒成咧，係咁 search 咧，香港應該就冇得賣。如果有啊，如果有咩酒想見到，即係聽呢個節目之後，你有話。 我哋過去意大利包一個櫃翻嚟賣， 我諗都有啲困難啊。 換個櫃啦， 可能要包幾個櫃先得。咁但係呢個可能自己喺意大利或者呢個區本身算唔算一個好流行嘅葡萄品種？ 曾經好流行，而家就冇咁流行啦，因為而家都會。主力他們都是寧願做回 Lambrusco 啦，因為 Lambrusco 你已經可以做到很多種不同的風格了，你可以做到紅，可以做到白，因為你可以不要皮可以做到白的嘛，然後你又可以做 Rosé， 又可以做甜，又可以做不甜，其實它已經 cover 到 比較大的種類，所以很多人已經放棄不做這些比較冷 門的。但這款就是一個合作社開的啦，咁既然佢合作社咁，即係其實都仲有一批人喺度默默耕耘，都諗住繼續做落去。可能佢阿爺嗰陣時候已經搞緊嘅呢單嘢。 你要明白，你要明白一樣嘢咧，即係譬如好似意大利咧，好多時佢會 keep 到好多傳統嘅。意大利有51個世界文化遺產，佢 keep 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傳統啊。 有大扎喺羅馬。 個原因唔係因為佢哋真係好重視嗰個 歷史，好難， 而係冇錢。而係冇錢啊！你 都係可以解決。 你要掹曬嗰啲 Spagola 嘅嘢，然之後再種翻新嘅，喂，我邊度嚟啲錢啊？ 冇你又唔得嘅，現代資本主義就係喺意大利開發出嚟。 咁你咪就成嘅。咁你咪就賣咗咯，你咪唯有賣咗佢咯。咁其實而家都會有個咁樣嘅現象嘅。我去到好多意大利嘅酒莊。好耐歷史嘅， 留你賣， 結果都最後都係賣咗嘅，好慘嘅。呢個係一個幾悲哀。 但佢係賣俾外國人咧，定係賣俾自己本即係本土意大利人？ 佢哋會首先賣俾本土人嘅，然之後揾唔到本土買家就賣俾外國咯。因為其實意大利而家你知道經濟差得不得了啦，咁意大利人如果佢有錢，佢都唔使賣啦。佢就因為冇錢，佢先至要賣啫。 跟住政府就會嚟打。 咁同埋咧，意大利人咧亦都係比較保護自己嘅。咁所以咧，佢哋咧係唔想益隔離啲人嘅，唔會益鄰居嘅。譬如我間酒莊，我要賣，我唔會首先敲隔離嗰個門，喂，你有冇興趣買啊？好方便啊！你行過嚟就係你咯。佢就唔會嘅，佢連跨區去咗第二度揾第二個，我費鬼事益你，因為我呢個梗係好嘢嚟噶啦，我賣咗俾你，咪益咗你。 即係好麻煩啲人 啫。係啊，佢有咁嘅心態。 咁但係買俾隔離，隔離又可以順便擴展咁 OK。 係啦，其實對隔離講個 經濟效益有好處， 最好嘅。但係佢唔會嘅。咁呢個就係 自尊嘅尊嚴即係問題 係。其實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原因嘅，因為佢哋好多時都係意大利人嗰個思維啊，同中國人好似嘅，佢哋家庭觀念好重啊，亦都係好多時候會國家自掃門前雪啦。我保護咗我自己家人先，其他啲都係我敵人嚟嘅。 咁揚州會唔會都同我哋中國人好相似啊？扣料啊，即 係以前永遠都係，以前春喎，以前會，而家就好少嘅啦。而家又好公開，好透明度好高嘅啦，已經。而且佢都譬如我哋都會參觀啊，咁樣。咁當然有好多啲例子係都會有少少呃人啦。咁呢、這個。即是很難免的，你全世界都會有這樣的、 嗯、但扣料情況不要緊，但他現在作為一個這麼大 的出口國家，如果 有一些酒他即沒辦法出口，他內銷的情況你不理想，其實 很不理想。 譬如這些酒坦白說，我猜他內銷的， 主要內銷 的，如果他都搞不定，這個國家的經濟真的差得很緊 要，他是差得很緊 要， 我是很想買意大利國債博佢反彈嘅， 咁你都 還等噶嘛？ 你都有份啊？ 唔係博，即係博嘢，不知個問題唔係都唔係呢樣啊。係第一，我要買貨，我不容易買到，買到之後我不容易放到，呢、這個先至係冇得炒嘅位。 冇錯冇錯， 喺港交所係有啲意大利國債， 所以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都好多，以我所知好多中國人都因為開始想周圍去買酒莊嘛。 係係。 咁啊，去完法國之後，發覺啲價錢都 係走落去意大利， 走去意大利嗰度揾嘅。但係咧，佢哋之後都好少真係結果成功買咗嘅，因為都係驚佢嗰個反彈無力咯。我而家係啊平賣啊，但係永遠都係平嘅，咁啊變咗佢哋個投資價值就冇咯。 咁即係呢個買家都唔係好有錢啊。 唔係，其實好多買家你估真係佢真係哇！我好中意葡萄酒，走去買咩？佢唔買，佢希望因為我買得地有幾百次、幾千公頃嘅，然之後佢只要一公頃升少少，我其實嗰個錢係好大噶嘛。都係諗搏佢嗰個酒莊升值，然之後賣翻去嗰度賺錢啫。因為如果你真係要買間酒莊，靠做酒嚟賺錢，你唔使諗啦。 但其實講開又講，即係請教一下，請教 Ronnie。係呢個莊係合作社嚟嘅。 係 咁，如果係合作社，又係可以咁買賣？ 點樣買賣？ 即係佢個莊係嗰個地啊，一樣可以咁樣去賣俾人。 合作社佢唔需要買地噶，合作社因為佢就係大家啲農民自己有地噶嘛。你哋種咗啲葡萄，你就交嚟我合作社，我做咗之後，我貼個 label 賣，賣咗之後我分翻錢俾你咯。 哦， 即係變咗個個都係老細。 即係如果你賣嗰個莊嘅話，冇老細，基本上就連埋租約一齊買賣。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就可能，譬如好似呢一間，咁可能佢有200個 member 嘅，咁有28個農民幫佢種葡萄。 即係合作社嚴格嚟講，其實係個釀酒嗰個地方。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冇錯，係個耕種嗰個莊咯，就唔冇田噶啦。 是 不過窮有窮好，窮就係你飲飲食食嘅時候啲嘢，即係咁有歷史背景，但係即 係相對 大啲都會平啦。 相對合理， 你其實講一講，我真係覺得要去，我未去過。我翻工去過好多次啊，喺歐洲就冇玩過。 咁你就要跟我啦，我而家計劃緊準備做一個團去意大利。 我哋節目完咗，繼續講埋佢呢個， 或者喺下一集再講。 下一集再講。 好， 飲杯。 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城寨係一個冇網管嘅地方；作為一個網台，城寨係一個百花齊放嘅平台。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城寨是一个没有网管的地方。作为一个网台，城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平台。